都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好莱坞动作电影《碟中谍六》今天开始在全国公映，影片在全球其他市场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好成绩。在烂番茄网站，影片新鲜度高达 97%， 被评价为系列最佳。目前影片北美票房接近2亿美元，全球票房近5.4亿美元。印度电影《苏丹》今天在全国上映，影片由阿里·阿巴斯·扎法执导，塞尔曼·汗、安努舒卡·沙马主演，讲述了来自印度北方小镇的苏丹对摔跤教练的女儿一见钟情，为了追求心仪女孩，从未接触过摔跤的苏丹立志成为摔跤冠军的故事。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昨晚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并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严兴鹏领衔主演，腾俊杰执导。电影版《曹操与杨修》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3D 全套实拍摄影设备和最新的杜比全景声制作流水线，在保留京剧艺术精华的同时，营造了超乎想象的多维度真实环境。记录探险电影《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今天公映，影片以羌塘无人区恢宏壮美的风光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怀揣梦想的电影人在激情与勇气的指导下结伴探索藏北无人区普若冈日冰原，并在生命禁区当中完成自我找寻与和解的故事。由吴一公总导演、何赛飞、殷桃、谢林彤、胡可、白冰、如萍、马伊琍、姚晨、佟大为、陈龙、周冬雨、夏雨、王千源等人联合主演的民国抗战电影《那些女人》将于9月3号上映。影片通过回忆的方式再现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悲情壮歌。昨天由韩寒执导、沈腾、黄景瑜等人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发布首张海报，主演沈腾以全新的赛车手形象亮相。海报中一本正经的搞笑画风十分符合韩寒一贯的幽默风格，也让人对这位过气车神的复出之战更加好奇。由庄文强执导、黄斌监制、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的电影《无双》即将于9月30号上映。昨天片方发布了一支导演特辑，在特辑当中，庄文强展示出了他为《无双》潜心研究10年伪钞犯罪的深厚功力和积累。将于9月30号上映的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昨天发布一支特别开心的特辑，三位主演在片场的搞笑花絮收录在特辑当中。电影《理查的姑妈》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爆款舞台剧，由原舞台剧导演吴玉汉执导，黄才伦、艾伦、宋阳、卢敬山领衔主演。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昨天开幕，《爱乐之城》导演达米恩·查泽雷的新作《登月第一人》作为开幕影片亮相。今年电影节没有华语电影入围主竞赛单元，但有张艺谋导演的《影》、蔡明亮的《你的脸》、王家卫监制并由万马才旦导演的《撞死一头羊》等在非竞赛单元展映。张艺谋因对世界电影行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将成为获得荣耀电影制作人奖的首位中国人。颁奖仪式将于9月6号举行，同时将举行他执导的电影《影》的全球首映。

起来特别魔性的一个曲目啊， 哎、 就是《碟中谍》当中这个主题曲的一个变奏。 哎呦我天， 加了词儿的、 啊，就是变完了之后特别， 你能听懂其中的词吗？ 特别欠揍， 能听懂几句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啊。 第一个词儿你没听懂， 嗯， 八八飞机，八八飞机啊，偷偷武器，然后撩撩美女， 哎嗨。 这里面的词儿还多了呢，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在微博上稍微的一搜、 嗯、 魔性碟中谍，然后你看里面那个歌，这个歌他们都艾特那个本尊了 啊， 艾特的这个汤姆克鲁斯官方微博了啊，不是他那个微博没转 啊、哎、我要是我也不转啊，除非他来上春晚啊。哎呀，能不能稍微再把那个画风再调回来，要不然今天张不拆嘴了啊。 啊，那个不要紧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音乐呢，其实在电影当中不会出现。 嗨，吓死我了、啊、 今天巅峰会啊，这个我们就着这部特别热辣新鲜出炉的碟中谍的最新一集全面瓦解第六部，我们来说说您心目当中的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嗯， 张帆和赵亮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程鑫。程鑫你好。 大家好。 嗯，欢迎程鑫。 上周跟我们刚聊了蚁人啊。 啊，对。 今天来说碟中谍。 嗯， 这个为什么让程鑫来？程鑫这个确实这周啊，程鑫干的事儿不少啊。他这周比咱们俩都早，特别特别早的接触了 Ethan Hunter 啊、 嗯、 接触了碟中谍。 对。 怎么接触法呢？可能上周周五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那媒体观影的时候，很多媒体是去看电影了，但是这周不一样，这周事情比那个观影啊更复杂， 嗯 啊， 场面正大， 对， 是吧， 更热烈、哎、更热闹。 哎， 那个程鑫这周是去参加了碟中谍一个活动是吧？ 对，他是在 是偷什么的？ 嗨，偷票房的。打引号啊， 乱说。 这票房不用 啊, 不, 用啊，不用偷。我们是参加了一个碟中谍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 嗯、 哦，新闻发布会啊， 没错，是我也是抱着满心的欢喜，以为那既然是新闻发布会，肯定会有一个点映啊，能看一看本尊的同时看看电影，结果就只是一个新闻发布会。 嗯，它叫这个中国首映新发布会，对吧？ 首映《 碟中谍六》中国首映发布会，然后那个电影呢全面瓦解了。 啊，对，我想看电影的愿望 票没给 了， 没给票， 没给票，没给票、 啊、 没给票不要紧啊。今天这个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其实还是有福利要分享给大家。说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啊， 节目当中呢，如果各位一会儿收到推送的话，您赶紧看一眼。啊，有机会可以抢到一个观影的机会是吧？ 嗯， 对 啊，这个我们有关键词是吧？ 关键词， 哎， 今天关键词其实很简单啊。 对， 刚才 发数字就行了，发这个数字代表你想要几张票。那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程鑫可能不知道、嗯、在最早的碟中谍不叫碟中谍， 嗯， 最早最早的时候，在第一部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它、嗯、名字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 嗯, 嗯， 开始有人叫他叫那个职业特工队的， 啊，还叫这叫这个， 突然间就 这感觉像动画片了呢。 对， 头脑什么特工队的， 对对对，特像动画片， 你说《玩具总动员》 的。对，那时候我还在想，我说特工队这还有分职业和不职业，还有兼职的。 哎， 后来还有一个名字是叫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啊，不可能。 其实这个名字是直译过来， 直译过来。我觉得这个也 对吧？你看那个英文就是 对， 不可能的任务， 对啊， 又有点像《拯救大兵瑞恩》那种沧桑的历史。 哎哎哎，任务嘛，就一说任务，大家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情节非常的紧张啊。 嗯，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就是翻译到现在呢，后来中文的官方的译名变成了《碟中谍》了。那现在大家都要《碟中谍》，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汤姆克鲁斯已经年龄很大了，因为56岁的年纪了，他们说到60还能打，但是有人就提出疑问说这伊森亨特啊，今年56岁的汤姆克鲁斯尚能打否啊， 嗯， 能不能继续打下去？那本片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很多他的惊险的场面，追逐戏当中说我听张亮讲在片场还受了伤呢是吧？ 嗯，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还能不能继续他的不可能的任务？而核心的一个关键词你要记住了，今天发送这样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你要说一说那么多的不可能的任务，哪一步才是你最喜欢的不可能的任务？ 对啊，这个一二三四五， 嗯， 六你发我也不信是吧？ 没看呢是吧？ 还没看， 大多数没看。 对啊，那就一二三四五，您最喜欢哪个？您发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参与我们的一个讨论。 哎， 您也可以附加一上你喜欢他的这个点，原因在哪儿啊？ 嗯嗯嗯， 这就代表呢， 您这个愿意参加我们这个小小的互动了。 刚才吓我一跳，我一直以为发几就是给几张的， 没那么多啊， 不可能、啊。 我现在就关注发。 好，言归正传啊，大家发着这个信息，我们听听程鑫讲一讲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叫首映发布会。 嗯， 这我们一般听到说首映礼啊，那个还有什么首映式？ 嗯 啊，还有媒体场、媒体见面会、 啊， 这都有。这个名字很特别啊，叫首映发布会。它其实跟电影本身观影无关， 对， 但是它是举行一个活动来宣传。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当时在宣传之前，我们是作为媒体邀请，但是呢，很多次媒体邀请都说大家到哪儿集合就好了，这次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哪儿。就是特别特别隐蔽，就是说因为地点不能透露，大家要先到建国饭店集合，我们统一开车去、哦、 先给每个人头上套一个黑袋子， 也没有特工那么吓人、 哦、哎呦， 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去哪儿，后来逛来逛去 有点碟中谍的意思哈， 这不太庙吗？然后就把我们拉到太庙里、 哦、是在故宫太庙、 啊、对、 哦、真厉害、啊、 然后进去之后呢，它有一个激光秀，但是我在我印象中，我一直到结束都没有看见秀在哪儿，可能是各种原因吧。但是它确实有这样的震慑。 嗯。 然后整个红毯是从这个太庙的正殿的这个道了直接铺上去，但是呢，汤姆克鲁斯没有从正殿走进去，他是从正殿走出来的，就是我们 是从殿里走出来的。 对，没错，嗯、就是我们。正好坐在这个太庙里面的这个空地里、 嗯嗯、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媒体区，我们就坐下来等他出现，突然间音乐响起了，就开始噔噔 噔, 噔, 噔 就是这个、 嗯、对，开始之后就说李承先是我们的这个， 你注意听啊，刚才程鑫描述的这段马上就出现了，这是在现场的一段录音， 没错没错，是我亲手录下来的， 让我们给他们一些中国式的欢呼和掌声，好不好？好。谢谢所有的卡司们 ，Welcome all. So, can I first ask? 特别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个他说到《碟中谍六》，所有的这个卡司，重要的卡司，在现场的有几位？ 有三位。 都是谁啊？ 哎呦。 嗯，这第一位肯定是汤姆·克鲁斯，对。 剩下两位名字， 他们是这么讲的，就是你看个儿不高的就是汤姆·克鲁斯， 嗨、 啊，没关系，小巧，但是特别灵活。 这西蒙·佩吉也没 也不高， 差不多吧， 不高， 都不高， 不是。亨利·卡维尔， 亨利·卡维尔应该挺壮的， 但是视觉上真的差不多， 也差不太多， 几乎没有区别。 哦、 导演也来了， 嗯，对， 啊，所以三个主演一个导演、哎，然后身高和女主人真的差不多哎， 差不多好嘛？那你这一下全黑了啊？还是说女主持人鞋跟高啊？ 在场那个大家，我刚才听到这气氛，我们听的是特别热闹的。 对，其实我们媒体区还能稍微。镇定一些，我们知道有媒体，我们不能太激动，后面粉丝已经炸掉了，整个场子立刻热起来了、嗯、 后来你们一想，反正他们都这样了，哎呀， 我们也开始吧， 脸放口袋里了， 过来是干嘛的，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这个程鑫就是比较激动哈，第一是见到本尊了，对吧、见到伊森亨特本尊了、第二就是没有看到电影，也确实特别气愤啊。这个我来分享几条这个比较炸裂的影评吧、就是提前观影的、第一条影评说的是，就看完这一篇你就觉得这汤姆克鲁斯拿多少片酬都不过分， 这两天这个话特别流行、 对对， 刚才咱们一位同事还说、说给他几个亿 我觉得都值啊， 都值啊。然后第二个影评是这样，这几个亿你要给我也不拍，太可怕了，美国成龙啊。 是啊，现在一说这个拍戏厉害啊，我们老拿自己成龙做例子嘛， 对， 可能程鑫也知道，这从小就听说成龙大哥是不用替身啊，好多戏自己来， 对，而且确实我觉得危险性很高，而且他在这个见面会也说了自己在片场受伤了，脚踝整个受伤、但是他却就坚持，就是受伤之后没多久又回到片场继续拍， 他在现场是说这段的对吧， 对， 我还听到一个笑话，说现场说的时候、是真实的啊，就是一个段子，说的时候那个佩吉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现在看到他这是假腿。 我当时是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碟六还没有全面进入宣传期呢，但是我是很偶然的看到了一个 视频， 就是视频，它是一个国外的那种谈话节目，我忘了，还而且还是一个挺有名的，好像是那个就是叫鸡毛秀啊， 就好像那个、 哦、 他把 那个有名 了、对，我们把他们说的词请去之后呢，他们先看了那一段，就是他受伤那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片段，我发现在预告片当中也是出现了的，就是他从那个一个楼跳出去之后，他是跳到另一个楼上，跳另一个楼上之后没有完全跳好，穿皮鞋，有一只脚呢确实要踩一下，就是等于踩秃噜了，咱们说、 本来是要踩到那个楼檐上， 对，本来踩到那儿继续走，踩秃噜了，踩秃噜之后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远景啊，你就看他稍微踉跄了一下、爬起来又继续往前跑了、但其实就是他踩秃噜那一下，其实他的脚已经骨折了， 受伤了、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当时在那节目当中就把这个受伤的那个脚给他放大放大放大，哎呦、你看那个脚其实已经变形了， 我的天哪， 就是相当的，在现场上就是大家唏嘘不已啊、但是由此就特别佩服啊，这个汤帅啊，我们说汤帅的这个职业精神， 能拼能打， 对、就是他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受伤了，而且很严重啊，他要完成这一条的拍摄，这是他一个演员的 本能，这个厉害，这个 哎，当然我说了，他要不完成他就掉下来了，他这天他必须得爬上去。 后来说电影里用了 那一段、 这个、 非常真实，非常非常真实。 在现场、那个程鑫看到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他脚还有事吗？他走路、 没有 很正常 了、还挺好的。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坐下之后，主持人立刻就问：“听说你脚踝受伤了， 脚 怎么样？” 好了 他们就很无所谓啦，就是开玩笑。其实是我们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你知道啊？有些演员跟演员不一样。现在咱们一说啊，你看有一些剧宣传的时候怎么说？说那个剧拍的时候特别艰难，那下着大雨啊，那演员啊，他发着烧啊，还来演，是吧？你经常听这种宣传，你再对比一下他们，你对比一下成龙，你对比这个汤姆克鲁斯这样的人，特别是像很多动作戏演员，其实那个基本上都是拿生命在冒险， 对。这个我觉得而且这个他们从来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 根本不拿出来 说，这个就是 表现， 这就是看到说人这不同演员他们的这种境界和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啊。 对， 我记得吴京曾经吐槽过，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演员把按时到片场变成一种美德了，我觉得咱这称不上是进步你按时来是吧，吃点苦拍戏，这还能叫美德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所以你说人跟人有区别、这作品跟作品它就有区别，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碟中谍它为什么火呢？刚才说二十多年前，大概是1996年的时候，这个碟中谍的第一部上的，那个时候可能哎呦成鑫这年纪啊，肯定是没赶上那波啊。但是那个第一次火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没人觉得他还会出那么多的系列，尤其是续集。你知道，我跟张亮老说啊，就是续集你能拍到这么多部啊，早就烦了好多人。但是这个他依然没有失去市场。 对， 就说这个戏为什么好，就是跟这个汤姆克鲁斯本人有着直接的而且是绝对的联系。 对 对， 起初那个第一部的时候，今天在推送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些资料啊，说在那个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汤姆克鲁斯他当时面临了一个转型，就是老觉得他帅嘛，这个太帅不好，是吧？转型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看上了一部美剧，这个美剧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剧 哦， 就是叫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嗯，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原来拍的时候，这里面没有伊森·亨特这个角色。 嗯， 没有他这个角色， 就没 这 角色。 这戏里没他 啊。 他看上以后，他觉得他要自己要做一个像施瓦辛格或者是史泰龙那样的动作戏。 嗯， 这样的戏份出来，结果他看这个剧本，他觉得适合他。 是 为什么适合他？ 嗯， 有头脑的动作戏。 嗯， 他是这么想的。 嗯， 后来他就去说服那个派拉蒙。当时他去跟派拉蒙谈，派拉蒙后来同意了他这个计划，开始跟他筹划，90年代开始筹划到95年，大概94、95年的时候就拍嘛，然后后来有了96年的这一部。这个程鑫我问过他，他说他对这个谍战片啊他不太熟，尤其 对 汤姆克鲁斯这样的演员他其实并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 为什么？汤姆克鲁斯当年是小鲜肉，现在已经特别老了，是吧？ 是 现场看的时候是不是特沧桑了？ 对，能感觉到岁月在脸上的确留下了痕迹。 而且 抬头纹是很重。 但我看照片还好了，就是他的这种老是一种带魅力的老，他不是说衰老， 确实 苍老他是有，是吧？ 你 就不用说，你看那导演比他年轻6岁呢，你再看他白头白胡子，是吧？ 导演不一样吗？ 我还真没看出来呀。 我看这个现场的照片，感觉能当他叔叔了啊！这种感觉， 注重的东西不一样， 哎，是 因为演员确实需要保养啊。 对， 所以你看到那个戏里面，

辞旧迎新啊 啊啊！ 你想想，那个之前哪一部 哦？我以为都快拜年拿红包了呢。 就是你觉得之前的五部哪一部哪一个情节你最喜欢？可以跟我们说说， 对 吧？你或者也只打一个序号也可以。 嗯，这个也不排除比我们确确实实是先看了六的朋友说六就是最好的，因为最近听到这个六是最好的，真的已经成了。不是谣言了，我觉得哈，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一个月前是美国先上了，七月大概27号的时候上了以后呢，我发现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陆陆续续在八月份都已经面世了，所以这个信息来的还是比较的多。据说是在这个烂番茄的指数新鲜度高达97%，97%是什么道理？我都觉得有点奇怪了。然后还有一个那个Metacritic 给出的是86分的成绩，然后。他们说媒体就给他评了一个叫系列最佳， 嗯， 这个系列最佳这个词儿不是随便用的，一般来说很多人觉得这已经有第六部了啊，在前面这么多部当中一定会有自己最喜欢的一部。 对， 刚才我看到很多人朋友都在说什么喜欢一的喜欢四的啊，但是好像总而言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喜欢二的不多， 二三五几乎没有提到， 是吧？ 还是一和四啊，大家印象比较深。咱们来看一看吧。 好， 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糊涂旁观者说，第一集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那里面的故事在当时看起来是比较新颖的啊，还有当年看起来还比较新鲜事物的，像电子邮件呀、手机发邮件，这都很新鲜啊，还有自毁的录像带呀，包括那时候还有高铁啊，就所谓欧洲之星吧， 嗯， 还有这个一半红一半绿捏起来就爆炸的口香糖，是吧？这在当年都是， 哎，一说就想起来， 想起来了是吧？ 非常新啊，非常新，确实在那个时候这些概念都是。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种橡皮是两种颜色的， 嗯， 是就是中间 对对对对 分界，然后两种颜色。 现在也有， 我一直以为那个跟那个口香糖是一样的。 但是口香糖能捏起来，你那橡皮捏不起来， 顶多变色了。你那橡皮捏 那个确实在当初好像是对中国观众来讲是个创新啊， 对， 没见过这个。 威廉斯斯说啊，要说最喜欢的永远是最新的一部，因为值得期待。你看他这个情怀啊，他说虽然演员老了，可是只要不敷衍，哪怕是再老套的情节，也有情怀和感动在那顶着。 嗯嗯，这个安妮说第四部爬那个迪拜高塔真的是非常棒，充分显示了。阿汤哥的无畏精神， 嗯， 就是那个爬迪拜塔，这个已经在系列当中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举。 对，蓝军也说了啊，电磁手套爬迪拜塔确实印象深刻， 对 吧？琥珀川说的是最爱五啊，这跟我观点一致啊，我也觉得五特好看 啊。你们喜欢五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那几个情节吧。他说阿汤哥徒手 扒飞机， 正在起飞的飞机，配合熟悉的旋律，血脉喷张啊！而且说这是爬迪拜塔之后又一次让人心惊肉跳的搏命演出。 如果真从高度上来说的话，你说扒飞机这事儿比扒那个塔要厉害了。 嗯， 另外他就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潜水那个。是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啊，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无装备潜水，就是憋水压憋气，憋多少分钟呢？六分钟，360秒。 嗯， 我的妈！ 这个好像据说这专业的也够呛是吧？ 够呛，对，确实 在底下那么憋着， 对， 而且还有好多动作， 嗯， 全得拍上 啊。Devo 说喜欢碟二啊，哎，这还这比较另类啊。 这个我们是头一个看到， 头一看到， 头一看到喜欢碟二了啊， 喜欢碟二啊。说这个那时候阿汤哥太帅了。 嗯， 虽然没有现在这么有名气啊，可是身手不凡，而且里面的女主角特别性感啊。说阿汤哥现在虽然是有些老了吧，但是还是那么拼啊。 我 对电影这份献身精神特别值得欣赏。 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还是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个阿汤哥啊，汤姆克鲁斯的这个成名啊，是太早太早了。 嗯， 8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演电影了， 在我出生之前。 然后后来。好多部电影，其实我们今天在推送里面提到几部，大家可以有时间找去看看啊。有一些电影还是经典，今天看来还是经典。 嗯， 你比如说，当时的《生于7月4日》，这个是影史经典，对吧？这个阿汤哥代表作。然后《雨人》，达斯汀·霍夫曼的那个， 对对对对， 这个非常厉害了。 对， 然后再有就是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一个叫《壮志凌云》。 嗯， 《壮志凌云》现在在拍新的一版 哦，拍新的一版， 新的一版，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个《壮志凌云》呢，前些日子还在网上被大家拿出来消费了一把，就是什么呢？比较了一下当时的啊，这个女主角啊，现在也年龄比较大了嘛，是吧？就是说她的这个 对对 身材呀，这生活的状态呀， 对， 你看比起阿汤哥没有办法比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苛求， 就是他们那个话怎么说呢？ 啊， 大爷还是大爷，不是那个大妈已经不是 大妈， 是不是这说的啊？ 哎，确实，你看这个《碟中谍》系列就是。是铁打的阿汤哥是吧？流水的女主角， 对对对对对，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非常这个 漂亮性感的女主角都来客串。 就你是零零七里面她是有叫邦女郎的。 邦女郎。 这个里面没有起名字，但是 蝶女郎 她依然是里面最亮丽的风景。 哎、咱们这个中国演员张静初。 张静初是在哪一集啊？ 应该是五吧，演了一个。 就上一部是吧？ 谍报人员嘛。 哦、 对。然后呢 我 还有这个 Maggie Q, 对 吧， 对对 对、 这也在其中啊、还有这个丽贝卡福克森呢，这是上一部当中就有，据说这一部 也有、 还有他，还有他、是吧、剩下这个大美女啊那就很多很多了啊， 然后 这个包括这演他敌人就是演他对手的那几个 都是 大美女， 苏菲玛索， 对对对 对， 对 吧， 非常漂亮 啊都是大美女， 还有、就是说这个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说的女性的这一边啊， 嗯， 跟他搭戏的男配角、就是这个男二都很讲究、你看这回亨利卡维尔在里面是出现了啊、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一回杰瑞米雷纳， 杰瑞米雷纳，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鹰眼啊 啊， 鹰眼， 这个就是这他就喜欢在这个谍战戏里边就瞎串，你知道吧？他就很多人 就 烦他， 带班儿， 对他老是 谁不在带个班， 谍影重重他就串了，是吧？ 对， 串了一集， 但是他确确实实他其实挺有戏的，就是一直出不来， 是 一直出不来，哎。看一看这个，还有朋友在说，江哥这个朋友说了啊，这个能说除了二我都喜欢吗？啊，最喜欢的阿汤哥的电影毋庸置疑，《碟中谍》系列就是，不是全都喜欢，除了二都很喜欢啊。 嗯， 因为《碟中谍二》太他觉得太玛丽苏了。 嗯， 《碟中谍二》太玛丽苏了。 玛丽苏啊， 因为我们知道当中这个角色的设置是有点这个感觉的啊，大反派跟他喜欢同一个人，记得吗？然后说削弱了特工和这个动作爆破的戏份，显得有一些无聊了。 嗯， 这个《碟中谍二》还是值得一提的，因为毕竟是咱们的导演，吴宇森导演当年在拍了这个变脸和那个什么断剑之后，当时是汤姆克鲁斯本人看上他了，汤姆克鲁斯当时因为有了一的成功，他一定要拍续集，结果他就去找他，让人找到吴宇森，因为吴宇森当时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了，打出招牌了，他找到吴宇森之后跟吴宇森谈了这个合作，吴宇森就接下了这个戏，当中这个所有的枪战戏份，这个赵亮肯定记得很清楚，那个枪战戏份跟当时周润发和李秋贤的枪战都特别像，双枪指着对方， 对对对， 是吧？啊， 是 抱着一块摔，摩托车的这个冲撞，其实他动作戏份拍的确实挺不错， 他就是一个 动作戏 导 演嘛， 对 对。 但是确确实实在剧情上，大家就觉得不如一来的那么惊艳了， 这个。第四部看来对第四部印象深刻的人特别多啊，咱们看看这有几个已经非常激动了，我看啊 Never Give Up 他说同样非常喜欢第四部的举个手，沙尘暴追凶，红场爆炸，帕迪外塔，眨眼相机都特别经典， 哎，对对对，他说那个沙尘暴那段确确实实非常的好看， 就是在影院当中你能够感受到那样一种冲击力啊。老牛又给盘点了一遍说啊，阿汤哥在经历了医院逃亡跳汽车，克里姆林宫大爆炸，迪拜高楼撞玻璃，漫天沙尘里追捕，以及开汽车自由落体撞地面等一系列伤筋动骨的剧烈运动之后，他那张虽然有点苍老但是依然帅气的小白脸居然毫发无损。 这回让程心给做个证啊，因为他在太庙是见到汤姆克鲁斯了， 对， 远看还是确实 对 非常非常有风采， 就是他这个人的魅力就是处在那儿，你不需要 care 他到底是老了多少，他就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我就看到那个视频里面，就是你做报道的那个视频里面，他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女主持跟他说话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太迷人了，那么近， 天哪，我没法直视他的 直视的眼睛， 太帅了， 人家那么小的眼睛居然那么啊聚光，你这个事儿没法说啊。 而且我拍的时候发现他朝我这个方向正好在微笑，我要连拍好几张， 嚯，你是捞着了， 不是在看我，但是正好是对我 正好在你 这 方向啊，你是不是都酥了？ 杨小杨说了，最喜欢《碟中谍》第一部，他说第一次认识到这个扮演伊森·亨特的汤姆·克鲁斯，就是当时看《碟中谍》的时候，帅气、沉着、冷静、智慧于一体，那个无所不能的他就出现了，让我大吃一惊。1996年，当时杨小杨说他只有七岁。那部电影是2003年才看到的，就是在七年之后他才看到这部电影。那就是二都已经上了。 对对，这个其实这个配角也都是大放异彩。这一次这个黑人 还在吧？ 明星文·瑞姆斯应该也来了是吧？ 这个角色特别有意思 啊！ 这个角色啊，从第一部开始就是这种存在，就是只要这个危险过不去了。后来这个情节没办法推进了，他就会出现了， 他就出现，对。而且这个演员他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文·瑞姆斯这个演员呢，他现在看起来跟他当年也差不多，他也是一个不老男神，因为当年就跟现在差不多老， 是，哎，长成这样其实是福气。 对吧？ 是 你们都老了， 对对对， 你看看人家。 对，哎，他永远都是那样。 多年了 啊，老了这么多年啊，确实可以这样说哈。这个其实这个《碟中谍》，我们看到他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直是在基本上同样的梗上，在不断的创新 翻新， 哎， 翻新 不断的在给你这个时代感的变化。 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梗开始，就是说几句啊。 嗯， 因为生这个朋友刚好提到了这个事情，《碟中谍》其实最引人关注、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第一部当中那个情节。让程鑫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看你还记不记得，因为你看到的并不是很专注啊， 对， 因为你太小。这位朋友说最喜欢《碟中谍一》里面就是潜入那个 CIA 总部要去盗取一份情报员的名单，怎么偷那名单的呢？那个任务困难到了，他必须从天花板悬挂着，然后慢慢垂到那个危机旁边，垂到当时我们叫危机哈、电脑旁边，对啊，为了不让这个监控设备发现，就是压力是吧，还有温度湿度是吧，都有影响、然后那个有一滴汗水从他的头上滴下来的时候，他用手套去接住、记得这一幕吧、 对， 这一幕其实是那个悬挂嘛、要进来、后来们发现在大概在三和四里面都有从二开始、都有翻新的 对 模式， 对对 对吧， 对， 怎么样潜入那个大楼，是通过降落伞，然后还是通过悬挂，冲进去，后来再从那个大楼再冲出来， 对， 都是这样。 而且我们这个疯狂的石头还致敬了这个梗，是吧？ 哎，对对对，哎， 就是一定不能买盗版货，是吧？哎，不能买残次品啊，哎，否则就完不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我们还听到了一句著名的话吧，干桑奸商 奸商奸商奸商，对对对，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巅峰会跟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碟中谍》系列啊。今天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您也可以来发送您的这个留言，特别关键的留言，您可以说一说其中哪一部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可以来获得观影的机会。 好啊，咱们继续来说说这几部啊。其实这个大家已经把五啊，而且还是说四啊，四和一这说的比较多、 最多的就是两个， 对，就是这两个。然后喜欢二的凤毛麟角哈、这个恋空啊，恋空说最喜欢四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徒手爬世界第一高800多米的这个迪拜哈利法塔啊，这当时戴着这个高科技手套紧贴外墙爬行，但是还是有很多意外，险象环生，太刺激了啊。还有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潜入那一段，说有一个全息投影的设备非常的神奇，过程也是惊心动魄。你看他这个就是换脸对吧，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 3D 打印换脸的做模，这个也是不断的翻新。你记 最开始的时候都不跟你讲这是怎么回事， 不讲，它就是一个面具， 对、 那个东西它就是告你我就是神奇。 我记得跟 Maggie Q 那一集、在罗马那个梵蒂冈那个地下、是吧，那个是非常清晰的给你 对 告诉你怎么打印出来的 3D 打印。 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其实电影它展现的越细节，说明我们的科技越进步。 对对， 之前 因为你讲得清楚了，对对对， 之前它就是告诉你我就这么来了，对对，就是这么来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突破自己的这个科技的极限呀、也没什么新鲜，因为这个就像电影里它永远就是这些需求，只不过它是越来越高级啊。 对， 这个换脸的这个梗你还记不记得，或者说换身份这个梗、这个杜琪峰的那个电影，就是孙红雷还有李菁何云伟他们那个独占、几乎也用了、就是啊，孙红雷演的这个战员，他一方面要演这边这个角色，然后去跟人接头，然后呢 转身就去 演另外一个角色，跟另外一个人接头、啊、 嗯、 所以当时我在看到那个情节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新鲜啊、因为《碟中谍》已经玩了这个。 我记得前两天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碟中谍》里面的中国元素，刚才有好多朋友提到嘛，应该是在哪一集？那是在上海那个街头，跑步那个啊，那是四， 哦。 不是第三部、第三部在上海那个执行任务，不是背后那个我们还说了吗，有那个办证，办证那个字是吧， 对， 记得那个吧。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我说了这么多你们一条也不念，显得有些伤心啊。这个确实，就我们今天那个回复太多了，重要的是您得说几，你得说你最爱看几，这是我们的关键信息， 对 吧？ 对， 哎，你说了几才说明呢您想看这六。 其实说实话，刚才有一个朋友的那个话打动我了，依旧说这个、他说其实你们在说碟中谍啊，有一部电影《壮志凌云》里面的阿汤哥才是帅呆了。这个非常早的电影了，几十年前的电影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找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壮志凌云》的新的作品已经在制作当中，说不定都快好了。《壮志凌云》里面的阿汤哥那个时候的年纪啊，那是正青春，